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欣刚生完孩子，情绪有点不稳定，剖腹产的伤口还在愈合期，加上没有奶水，她整个人变得十分敏感，还不许任何亲朋来探视。果然，李静到了病房，见老贾和贾母守在一旁，许梦欣则躺在床上，整张脸都埋在被子里。 欣欣啊，姐姐来看你了啊。 李静一边说，一边掏出红包和早就准备好的金手镯。被子里那个身体好像动了一下，除此之外，半点回应都没有。 李静看向老贾和贾母，疑惑地问：“这是怎么了？”贾母关键时候还是贴心的，只说：“云阶姑姑，谢谢你来看欣欣。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一时半会儿不想见人，就让他歇着吧。”哟，李静皱皱眉，我就一直说嘛，剖腹产是最伤身体的。 哎，姐姐姐姐，我求你了，可千万别提剖腹产这事儿啊。 怎么了这是？ 老贾开始往外撵人了。 姐姐快走吧，咱出去说啊。 哎，不是，我是来看欣欣的，你们这是怎么了？ 这时候被子里那个人发出了一声低吼。 你走。我说欣欣啊，你这是在跟谁闹别扭呢？有什么不开心就告诉姐姐，姐姐帮你啊。 李静是个不会看眼色的，任凭贾母和老贾如何挤眉弄眼，自是岿然不动。许梦欣把被子掀开，提高了音量。 老贾，我跟你说过的，谁也不许来看我。 是是是是是，哎呦，欣欣， 老贾急得都红了眼，转对李静：“ 我说姐姐，快走吧啊！以后我再跟你赔不是啊。”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 我给你们的宝宝准备了红包，还准备了一对金手镯。孟安生孩子也不过是这个理，我怎么你们了啊？你们就要赶我走啊？我说欣欣啊，你刚生完孩子，气性可不能这么大，很伤身体的。剖腹产本来就是很伤元气的，你再一动气，这伤了肝，你知道吗？这心肝肺可是连着的啊。哎呦，韵杰姑姑啊，我真的谢谢你了。这样哦，对不起，我送你到楼下哦。 贾母苦苦地劝着，兰香倒是看出了端倪，忙说：“ 金姐呀，要不我们先走，改天再来。改天再来，别说改天，就是改地了，我也不会再来啊！还真以为自己是富太太了，瞧不起谁呀？” 这时候，许梦欣发出一声嘶吼。他掀开了被子，趔趄着走到了李靖的跟前，只看得许梦欣肿着眼泡，眼睛里全是血丝，头发乱蓬蓬的，嘴唇也脱了皮，跟变了个人似的。李靖被着实吓了一跳，直往后退。许梦欣颤颤巍巍伸出手指，都快怼到李靖的鼻尖了。 滚！你给我滚！ 说完，他又指向老贾， 把东西全都还给他。 李靖是越想越气，一路都摆着扑克脸。回到家后，就让兰香给许梦安打电话，要他早点回来，好跟他论论这个理儿。无奈许梦安不接，李靖便亲自给弟弟李林打了电话，说自己来这儿是照顾弟媳的，不是来受气的。李林跟许梦安其实也在一块儿呢，两人正往医院赶。因为贾母来电说是李靖把许梦欣给气着了，气得剖腹产的伤口都裂开了。 要是我们欣欣出了事儿啊，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的。嗯， 这是贾母的原话，李林只是在叹气。哎，他知道姐姐总是会惹祸，谁曾想他一来就放了这么个大招。 医院里，许梦安和李林自是说了一火车的好话，许母也劝贾母，还掏心掏肺表明了立场。我也不喜欢他的，他有什么办法呢？李玲的妈妈走得早，长姐如母嘛，她心是不坏，就是有点那什么。哎，反正我也说不清楚，我跟她亲近不来的，不像咱们老姐儿俩。贾母倒还好说，只是这许梦欣一直不肯见姐姐和姐夫，连个道歉的机会都不给他们。 老贾将许梦安夫妻送到医院停车场，神情越发颓败。哎呀，早前我妈说欣欣抑郁了，我还不信，这回我是信了。这事儿啊，客观来说不怨云杰的姑姑啊，当然也不能怨欣欣，都是我的错，是我没及时发现问题。 看着老贾，许梦安的心里颇有些不是滋味。别，老贾别这样说啊。是的，老贾这个人或许圆滑，或许市侩，但他对许梦欣真的是一片赤诚。 姐，我问过医生了，欣欣这情况疑似产后抑郁，但还有待确诊。他觉得自己生完孩子变丑了，有点不能接受，而且他对剖腹产一直就非常排斥。我总觉得他心里有怨也有恨，他这些情绪我不是很能理解，但是如果连我都不能理解他，还有谁能理解啊？还能要求谁来理解啊？大姐，姐夫，欣欣有冲撞到云杰姑姑的地方，你们俩多体谅，回去之后替欣欣向她道个歉，也替我赔个不是啊，让你俩为难了。 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李林拍了拍妹夫的肩膀，接着说： 哎呀，好了，老贾，这段时间为了咱爸的病，你跑前跑后，心心又生了，少不了又是你操着心。咱们之间就不要说那些客套话了，如果欣欣真的产后抑郁了，我倒是可以推荐个心理医生，人家专门就是研究这个的，也算是业内翘楚了，这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真的啊，姐夫？ 嗯。 老贾很是感激，又巴巴地送姐姐和姐夫上了车，这才折回病房。老贾垂手站在许梦欣病床前。 好了，欣欣，他们都走了。 许梦欣仍是暴躁： 我谁也不想见。 哎，欣欣，小西瓜呢？啊，小西瓜也不想见吗？他今天好多了，笑起来特别像你。 许梦欣沉默了。 哦，还有熊熊，问了我好几回了，说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啊？ 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我很累。 欣欣，我就在边上坐着啊，我不说话了。 把你的手给我。 啊，好。 许梦欣抱着老贾的手臂，居然狠狠地咬了一口。 老贾只闷哼了这么一声，便不再发出任何声响。这是他答应了妻子的，他就在边上坐着，不说话。 等许梦安和李林上了车，许梦安才说： 你刚才那样，倒是有点像姐夫的样子。 啊？这姐夫应该什么样啊？ 包容理解，能扛事儿呗。 这段时间啊，老贾真是不容易，我要是能帮上忙也是理所应当的。 以前你可不这么想，你也从没有这么说过，你说一大家子人搅和到一块儿烦得很，恨不得跟我娘家跟老贾两口子都划清界限。 哎，这话过了啊。 哎，你知道咱爸为什么偏爱老贾吗？就是他真的把我们当家人。 我不是吗？ 你也是，但是算了，不说了。 就是咱俩就别在这儿说相声了啊，家里那位姑奶奶该怎么对付你想好了吗？ 你不是说你姐你能搞定吗？ 哎呀，那我试试吧。 两个人回到家，只见李云街独坐在客厅，沉着张小脸。李云街问： 爸妈，你们怎么才回来？ 许梦安换了拖鞋： 啊，云街啊，我们俩去了趟医院。爸。 啊。 姑姑跟你说了没？她什么时候回家呀？ 啊，她才刚来，我怎么好意思问呢？这孩子。 姑姑也太气人了，刚才一直在问我学习上的事，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她说什么呢？她说要是我考不上重点高中就送我出国念书，我不愿意。她还说不愿意吗，就去读那种寄宿的高中好了，管得严，没准还能考个好大学，我才不去呢。哎呀，云姐呀，姑姑就是随口说说的，就算你愿意去，你爸还不舍得呢。 那你呢，妈？ 我也舍不得的。 才不会。 别瞎想了，快去睡觉啊。云姐，这都几点了？ 那你们赶紧让姑姑早点回家吧，都唠叨得我头都大了。 咯吱一声，李静住的那间客房的门开了。李云街吐了吐舌头，连忙跑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李静走出来，双手抱臂，看向李林： 你来一下。 李林无助地看向许梦安，许梦安用口型说了个加油，还做了个同款手势。弟弟进了房，李静把门关了。李静问道： 什么情况？不是让你们早点回来吗？ 姐， 欣欣的剖腹产的伤口裂开了，我们那会儿在医院呢，走不开。 李林到底不敢跟姐姐说重话。怎么会这样呢？ 李林看着李静，想给她个眼神，让她自己体会。看着弟弟有些复杂的小眼神，李静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 难道是因为我？怎么可能啊！我干什么了啊！我还一肚子气呢，我带了那么大一个红包，还有那对金手镯，为了选一对好看的啊，我跟兰香腿都逛断了。这可好，人家不但不领情，还讹上我了还啊！ 姐姐，没人讹你啊，欣欣现在是在特殊时期，你不能跟她一般见识。 就她那样，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啊！ 那不就结了吗？那你孩子这生哪门的气嘛？这是 不是？哎，不是我。 李静这才回过味儿来，绕了一圈掉进自己挖的坑里了。姐，医院呢？您暂时就别去了啊！ 当然不会去 啊！还有啊，过几天我想回老家一趟，咱们一块儿。 什么意思？ 哦，我想家了。 我明白了，是许家那伙人让你撵我回去的吧？ 不是，姐，不是这样的啊。 要回你回，我可不回。许家给你什么好处了啊？现在你居然连亲姐都不要了啊？ 不是，姐， 姑姑到底还是没有走，不但没走，还颇有常住的趋势。然而这不是最让李云杰烦恼的，最让他烦恼的是他要去上补习班了。这意味着每周一节的钢琴课要取消了，更意味着他的父母没有信守承诺。初二年级快结束时，老妈和老爸曾经答应过李云杰不会像别的家长一样送他去上什么补习班，老爸那是拍着胸脯保证过的。 课堂上认真听讲啊，这课后完成作业，有这些就够了，我们不会给你压力的。 李云杰也是最近才知道，别的同学到了初三年级，很多都不再上什么兴趣班，而是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补习班，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还在坚持。老爸和老妈一直在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李云杰本以为他们和别的父母不一样，但是现在看来，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他原想跟他们解释，考试成绩下降是因为这次各科试卷，尤其是语文试卷，那些题型太古怪，太刁钻。可这么一解释，妈妈肯定要说他的，说他在找借口，说他没有责任感。这个周六是李云杰最后一次上钢琴课了，答应过会送他去青少年宫的老妈再次失信，说是要加班，老爸倒是要送，但是被他断然拒绝了。当年李云杰想学钢琴，第一天送他到这里的正是老妈，如今是最后一天了，那么也应该是老妈来。这对李云杰而言就像一个仪式，虽然这个仪式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也改变不了什么。琴房里声韵悠然，黑白键在老师修长的手指下变成了一个个跳跃的音符，李云杰试图全神贯注，却愈加恍惚起来。 掌声雷动，舞台聚光灯下，一个年轻的女人一手捧着奖杯，一手拿着话筒，她笑得恰到好处，也美得恰到好处。那种美不张扬，但绝对惹眼，不炫耀，但却无法低调。白色修身礼服包裹着的是正直韶华的躯体，微微昂起的脸蛋则满是胶原蛋白。这是一年一度的 H 城文化产业盛会，年轻女人获得的是最佳创意奖。此时阿木 对身边的许梦安说，没想到啊，这黄思思打扮打扮还有那么点意思啊。 这个颁奖礼许梦安原是不想来的，毕竟新苗只拿了个微不足道的小奖，可不知怎么他临时改了主意。只见黄思思亲吻了一下奖杯，款款说道，感谢蓝海传媒，感谢所有的同仁，当然我最想感谢的是于总，我的于总。 于海就坐在许梦安的前排，在起哄声中他站了起来，因为黄思思说了希望于总能上台分享这份喜悦。于海慢慢上台，慢慢走向黄思思，而黄思思看起来有些急不可耐，他上前两步抱住了于海。阿木摇着头，哎呦，拉眼睛拉眼睛，徐总监，他们俩不会真的有什么吧？ 嗯， 就他们的事儿，在蓝海早就传疯了。 他们怎么了？ 我听说啊，于海为了这个黄思思，家都不回了，正在闹离婚呢。 不可能。话是这么说，许梦安的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他之所以改了主意来参加这个颁奖礼，就是知道于海也会来，他想找机会跟他面谈，聊聊婉珍的事。 散场的时候，许梦安正琢磨着去跟于海打招呼，这于海倒是主动过来了。不但他来了，黄思思也来了。 前辈好。 黄思思一贯很谦逊，他这么向许梦安问好，许梦安笑着说， 恭喜了，恭喜你，也恭喜于总，你有这么好的助手。 嗯、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不用了，你看你有时间吗？我有事想跟你聊聊，不会耽误你为黄小姐庆功，十几分钟就够了。 没等于海回应，黄思思便说， 那你们聊，于总，我在车上等你。 一边的阿木愣了一下，也说道，啊，那什么，徐总监，那我…… 你不用等我了，直接回吧。 啊，好。 从下周开始，云街暂时休课，主要是因为初三了，课业太繁重。下面呢，我们欢迎他为我们演奏一曲。钢琴老师示意李云街让他做好准备。本来这个课是一对一的教学，但是今天下午刚好是青少年宫汇报演出的彩排，老师的所有学生都来了，如果不是要上补习班，这个汇报演出李云街是一定要参加的。李云街忐忑着向众人鞠躬，他演奏的是《致爱丽丝》，可以说今天是他表现最为完满的一次。 非常好，云街，课业不忙的时候在家里偶尔也要练练哦，等中考结束了你再回来。 中考结束就是高中，要是如姑姑所说得到国外念高中或者去什么寄宿学校，怎么还能跟老师练琴呢？云街点着头，只是沉默。何露鼓着掌走进琴房， 云街你真厉害。 何露的身后跟着刘思明，他怀里抱着一束鲜花。 你们怎么来了？ 何露推了刘思明一把， 还愣着干什么？ 刘思明挠着头走向云街，给你的。 什么呀？ 李云街有些不好意思。 云街拿着吧，你不是喜欢仪式感吗？我们给你仪式感，你妈没时间来，我们来。你们。 李云街话还没有说完，鼻子就开始发酸。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夜，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许梦安和于海来到会场旁的休息室，两个人坐了下来。于海就问：“你这是怎么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许梦安的眼神里有探究，甚至还带着几分不满。于海，婉珍托我给他找工作，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 哼，他这还没完了，我得说说他了，不像话。好在他找的是你，要是找了别人，我可挑不起这人。 我在跟你聊婉珍的事儿，你关心的却是自己的脸面。你老婆受了委屈，你不闻不问，想的只有你自己。于海，我真的不知道你会变成这样。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我原来又是什么样啊？啊？许梦安，你了解实际情况吗？你知道我受了什么委屈吗？ 你还委屈了啊？刚才在台上，你笑得跟花朵似的，不知道多得意。走出来就是一个大写加粗的成语，知道这成语是什么吗？小人得志。 我说你， 我问你，你和黄思思是真的吗？许梦安笃定一点，那就是空穴不会来风。听阿木的口吻，于海和黄思思似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于海是许梦安的老同学、好朋友，婉珍又是许梦安给于海介绍的，这件事以许梦安的个性是不能不管的，既然要管，就应该管到底。 你都听到什么了？ 别管我听到了什么， 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于海的表情变得也有些严肃起来。既然你问了，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我确实喜欢黄思思。 许梦安原以为于海会辩驳解释，但没想到他立马就承认了。然后呢，于海，你准备怎么办？ 人这一辈子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遇到喜欢的人那可不容易。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于海，知道吗？我就想知道你接下来的打算。婉珍怎么办？你一对女儿怎么办？ 我没想过要跟婉珍离婚。这么跟你说吧，我也没有想过要跟黄思思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柏拉图， 或者说互相欣赏。 明白了，精神出轨是吗？ 你干嘛用那个词儿啊？我对黄思思有好感，不代表我就对婚姻没有责任感了呀。 许梦安觉得一阵作呕，是真的想吐了，忙拿纸巾捂嘴。 你，于海似乎猜到了什么。 对，我怀孕了。 你疯了。 于海，现在谈的不是我的事，明白？ 跟你的事比起来，我这根本就不算事儿。 如果跟女下属搞暧昧，那不是事；如果背叛了妻子，都不是事。OK， 那我今天确实是对你有了重新的认识。说着，许梦安站起来。婉珍为你，为你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牺牲了多少，这些你想过没有？ 他为我付出，为我牺牲，所以我就应该歉疚，对吧？ 不应该吗？ 那我曾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你歉疚过了吗？ 于海直视着许梦安。 披萨店里，刘思明正忙着堆沙拉塔，每次他都能把沙拉塔堆得又高又稳，这也算是他的特长之一。不远处靠窗的位置，李云街跟何露对坐。 不只是你啊，我和刘思明也要去上补习班了，无一幸免。 何露一脸的无奈。李云街看着欢天喜地堆着沙拉塔的刘思明说道， 看他那样跟没事人似的，真羡慕他。 他高兴着呢，本来嘛，一个礼拜只有五天能见到你，现在好了，天天都能见到你。 别闹了，我烦着呢。 哎，还有王哲，要是知道你跟他上同一个补习班，不定会乐成什么样呢。李云街，你怎么这么招人喜欢呢？啊，我问你，要是刘思明和王哲让你选，你会选谁呢？嗯， 何露，为什么要选啊？少装乖乖女了。 何露，就算要选，干嘛非要在他们俩中间选呢？我妈说了，等考上大学，优秀的男生多了去了。 你妈说，你妈说，我说云姐，什么都是你妈在说，受不了了。 嗯，何露，刘思明对我是挺好的，但我对他也不错呀，我跟他从小就认识，当然要对彼此好。至于王哲嘛，虽然是个学霸，但人家不高傲，班里这些同学他谁不关照？记得吗？上次你没交作业，他还给你打掩护呢。男生对女生好，就非得是那种好吗？ 李云姐，就算是那种好又怎么了啊？ 何露愤愤然接着说， 每次跟你聊天，你总是这样，非要跟我抬杠。 何露，我没有，你别生气了，我只是觉得有点难过，一想到马上就要中考，可能要跟大家分开，心里就…… 哎，何露，我真的很想回到过去，这个初三太难熬了，真的。 刘思明小心翼翼地捧着沙拉塔过来，这一次他堆得比以往都要高，他以为李云街看了会开心的，没想到李云街红着眼眶，何露也闷闷不乐。当当当当，两位女神，哎，快来看我堆的沙拉塔，绝对是全场最佳。 刘思明说着把沙拉塔放到桌子上，一个不稳 塔从中部断开，掉了一地的沙拉。 哎呦我去！ 没事没事啊，你们别难过，我再去堆一个。 这个高高大大的男孩子说完，就跟一阵风似的卷走了。于海和许梦安坐在一起聊着，他说：“ 我曾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你歉疚过吗？” 不管是大学时代，还是毕业后在杂志社成为同事，于海确实在方方面面对许梦安照顾有加。特别是许梦安没有和李玲确定恋爱关系时，于海几乎从不掩饰自己对许梦安的喜欢。那种被喜欢的感觉，许梦安虽已淡忘，但不可否认，他也是过往的一部分，甚至他也曾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为自己做的一切。当时自己还是年轻女孩，年轻女孩的价值一多半是建立在旁人的欣赏之上的，自己也不例外。许梦安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和自己已经成为了朋友。许梦安还做过一个选题，那就是关于异性之间是否存在友情的。很显然，他的观点是存在的。他还认为自己跟于海就是极好的例子。于海，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黄思思吗？就是因为她像你，她像那时候的你。 所以这一切是我的错吗？ 我可没这么说，我只是很怀念当时的你我。孟安，我再也不可能拥有那种感情了，纯粹的，没有任何杂质的。 太可笑了，于海，你精神出轨，居然是因为对方像我。首先，我没看出来他哪里像我；其次，你管不住自己，不找自己的原因，反拿我当垫背的。对不起，我不愿意。最后，你连你的妻子、你的枕边人都不能善待，你没有资格谈感情。 很好，你的逻辑思维能力仍然让我佩服。 打着感情的幌子背叛感情，你欺骗的不仅仅是婉珍，还有你自己。许梦安说完转身就走。 梦安，梦安。于海追了几步，终究还是停下了。这时候许梦安突然回头。 于海，我告诉你，每个全职太太都应该得到尊重。婉珍不是你的老妈子，如果你不珍惜她，好，我会给她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让你看看，能当好全职太太的女人，也一定能在职场上出人头地。不管她已经在家带了多久的孩子，不管她和社会脱节到了什么地步，只要她愿意出来，只要有好的机会，她就可以从头再来。 李云街从披萨店走出来后，已是下午，他跟着何璐、刘思明道了别，打算去医院看看外公。 外公的嘴巴仍然歪着，口齿依旧不清，但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他看到外孙女来了，咧着嘴笑，一边笑一边用纸巾擦去嘴边溢出的口水。老妈说过，外公接下来可能都会这样，这是后遗症。外婆问李云街：“你妈妈刚来过的，你怎么没跟她一起来？”李云街沉默着。外婆皱皱眉，接着问：“宝贝儿啊，出什么事了？你们娘儿俩吵架了吗？”外婆，吵架倒是没有，就是她不让我学钢琴了。为什么呀？ 初三了呗，要送我去补习班呗。 那就等考上高中再学。外婆， 我自己我也不想学了。 不是学得蛮好吗？ 很一般，外婆，我条件不好的。 李云街伸出自己并不算修长的手指。 你瞧，手指头不灵活，我这个人嘛也笨，没什么悟性。 哎呦，你喜欢弹钢琴吗？ 李云杰点了点头。云杰呀，喜欢就好。你妈给你买了那么贵的钢琴，怎么可能不让你学呢？就是你现在学习紧张，暂时啊先停一下。你小姨小时候学过的东西可多了，没有一样是她真正喜欢的。后来说喜欢画画，大学也学了美术专业，可是吧，我瞧着她现在也不喜欢了。哦，李云街半懂不懂。自己真的喜欢，云街才是最重要的。喜欢了，遇到点难处总能解决。这要是不喜欢了，就算天天送你去学，你也学不好的嘛。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你妈等你回家吃饭呢。你妈好像要给你做炸鸡来着。 外婆，你怎么知道啊？ 她说的呀，说很久没给你做好吃的了。 李云街家的厨房里，此刻正站着三个女人。许梦安要做炸鸡，兰香不让许梦安下厨，接过了锅铲。李静夺过了锅铲，关了火，说道： 这油炸的东西最好少吃，大人吃也便罢了，怎么能给小孩吃这种垃圾食品？我炖了药膳的，再过一会儿就该好了啊。 许梦安本想说女儿要去上补习班了，这顿饭是慰劳女儿，给女儿加油打气的。那些味道奇奇怪怪的药膳，别说女儿了，连许梦安和李林都咽不下去。刚才许梦安还看到兰香往嘴里塞榨菜呢，说是最近总感觉嘴里寡淡，吃什么都没味儿。李静一腔热忱，他试图改变所有人的饮食习惯，却不知道这些人正叫苦不迭呢。兰香正打着圆场： 哎呦，静姐呀，这个炸鸡也不是天天吃，偶尔吃一次没事的。再说了，吃云姐喜欢吃的，这孩子吧，虽然不挑嘴，但喜欢吃的东西不多。哎，他现在学习压力大，总得做点让他想吃的，对不对？ 学习压力大，就更应该注意饮食了。我是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的，李林、华华，现成的例子啊。他们高考前那都是我给调配的饮食，结果不都考上好学校了吗？李林还是大学教授呢，什么爱吃不爱吃的，吃了对身体有帮助才是对的。 李静就这么开始叨叨着，许梦安也不看李静，径直从他手里拿过了锅铲。 姐，这是我的厨房。 空气在一瞬间突然安静。 这是我的厨房，简单的一句话，听起来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却把什么都说尽了，一下碰触底线，也戳痛了李静的心。许梦安也想有耐心，可是一天下来他真的太累了。他出席了那个闹哄哄的颁奖礼，跟于海吵了一架，去医院探望了许父，还跟老贾聊了聊许梦欣的情况。很显然妹妹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妹妹还是不愿意见自己。许梦安自己也是人，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的人，自己已经年过四十，精神上也足够独立，不需要谁来安抚情绪。但是现在他只想在自己的厨房给自己的女儿做一顿好吃的，怎么就不行了呢？ 李静冷笑着打开了冰箱，他一样一样往外掏食材。 啊，炸吧炸，别光炸鸡呀，啊，把这个鱼也炸了吧，还有虾还有肉。 兰香最是左右为难，没有李静引荐，他是得不到这份保姆的工作的，何况老家好些事都离不开李静的帮衬。可是许梦安呢，这是兰香的雇主啊，人家每个月是要给自己发工资的。这些年因为困难啊，因为为难，好多事他都犯过愁，尽力两边讨好。可是以往那些事都不是明面上的，李静和许梦安的好些矛盾，如果打到兰香这儿，他总能暗戳戳的就给解决了。这两个人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正面交锋过， 只看到许梦安面不改色，一锅油已经炸开，正往里边放蘸了面包糠的鸡。这道菜是他特地去朋友的啤酒炸鸡店学来的，没少下功夫。 好，这是你的厨房，我走，我现在就走啊！ 李静顿觉威信全无，就换了套路。 我回老家，是啊，你生孩子，我操的什么闲心啊！ 说着说着，他便倚在门边擦起了眼泪。许梦安完全不管李静，转而吩咐兰香：“ 兰香，准备番茄酱啊！” 李静瞪了兰香一眼：“ 去，去给我收拾行李，我要回家，现在就回。” 兰香无奈摊了摊手，她觉得自己才是现在锅里边那只炸鸡呢。不过炸鸡可真香啊，完完全全盖过了这几天一直萦绕在这个家里的中药味儿。李林这时候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哎呦，真香啊！这今天总算是开荤了。” 李林今天没闲着，上午去医院照顾老丈人，下午呢在家里写论文，这时已经饥肠辘辘。李静见弟弟来了，以为搬到了救兵，正想诉苦，却看到他走到许梦安身边：“ 哎，还有吗？多炸点啊，可馋死我了。” 砰的一声，厨房的门关上了，李静已经离开，兰香忙打开门追出去。 李林非常吃惊地问许梦安：“ 什么情况这是？”“ 炸鸡大战药膳汤第一回合稳了。”去吧，去哄哄他，闹着要回家呢。 哎呀，我说你这是何必呢，真的要吃咱们可以出去吃啊。 我的女儿想学钢琴，我却要送她去补习班。好，为了她能考个好学校没办法，可是我的女儿爱吃炸鸡，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怎么就不能满足她了啊？ 李云街回到家，看到桌上的炸鸡也很吃惊，甚至老爸还允许李云街尝了一口他在杯子里的啤酒，苦苦涩涩的，他没什么意思，滋味远不如可乐。饭桌上就只有老爸老妈和李云街，姑姑和表姑一直没出来吃饭。 云街啊，今天妈妈有事儿，没有陪你去上钢琴课，妈妈向你道歉。嗯， 李云街心里本是怨愤的，可老妈这里又是好吃的又是好听的，好嘛，老妈又在扔糖衣炮弹了，但是李云街呢还偏偏就吃这一套了。李云街一面大口咬着炸鸡，一面暗自骂自己不争气。 云街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会有好多身不由己，怎么说呢，谁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我只能说送你去上补习班是为了你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啊！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总之好好努力，我们一起撑过去吧。等你中考了，小葡萄也出生了，你要给葡萄做表率的呀。嗯。 李云杰没说话，只是埋头吃。李林给女儿续了杯可乐，说道：“ 你妈在跟你说话呢。”“ 哦，我听到了。” 李云杰抬了抬眼，站了起来。“ 嗯，反正就是做个乖乖女嘛，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咯，我吃饱了该回房间写作业了。”“ 哎呀，你这孩子。” 许梦安站了起来，她觉着女儿的话听起来阴阳怪气的。“ 哎，别说了。” 李林把妻子叫住了。 等女儿进了房间，许梦安才自嘲地说：“哎，这顿炸鸡吃的得罪了你姐姐，在女儿这里我也没落到啥好。”“ 哎呀，明天就都好了啊，没事的。” 许梦安笑了笑，拿纸巾抹了嘴：“我也吃饱了，该回房间补觉了，你看着收拾吧。”“ 不是我。”“ 兰香姐正劝你姐呢， 他今天可没时间洗碗。哦，对了，该让他们出来喝药膳汤了，不能浪费啊。 许梦安的话里带着骨子挑衅的意味，他很少这么讲话的。李林有些错愕，还想说点什么，妻子已经离开了餐厅。等着李林蹩脚地收拾完了碗筷，回到卧室，发现妻子已经躺下了，他正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